弥陀佛。课本是在第一页，那么讲义是讲义四的第五页。在讲课之前呢，先请大家把今天发的讲义四的第十页的更正版拿起来一下。它这个图呢，我们把它更正一下。好，图十一，我上次画的时候呢，这个因能变呢是从这个心识种子这个阿赖耶识这边画到了这个自证分这个地方。那我当时想的就是说，识种子生出自证分，自证分是事体，然后自证分本身在果能变，变出见相二分，所以从这边画到这边呢，就代表说因能变就包括了果能变。但是呢，如果看图的时候呢，如果不注意的话，就会有误会。所以现在把这个因能变呢，改到从这边拉下来，然后直接画到见分跟相分这边，就是这个因能变从心识的种子它变现出来的时候呢，变现自证分，同时呢，自证分又变现了见相二分，那么整个的这个过程称为因能变。上次的文是没有讲错，但是在图上画的时候呢，是有就容易让人误会。那么这个是属于分别变的部分。那么图十二在因缘变的地方呢，也是一样，这个因能变呢，把它拉到下面来啊，就包括了这个见相二分，从识种子到见相二分。重点是在我上次画的时候，我画到这个夹带的时候，是从自证分画到了相分种子这个地方。现在把它改正过来呢，是从心识种子画到相分种子这边，这个叫夹带。好，就是由心识种子夹带相分种子生出相分来，不是自证分去夹带相分种子，因为种子变现的时候是同一时间的变现。所以呢，是由心识的种子它夹带了相分种子，然后心识种子升起自证分，那么相分种子呢升起了相分，那心识种子升起自证分的当时呢又升起了见分，那这个是属于因缘变的部分。所以你比一下这两个图，你就可以看到过去图跟现在图，就在这个夹带的地方把它改变过来。那这个就是大家把它注意一下。那么在课本的第一页这个课文呢，还是在内视生时四外尽现，如有炫意见法因等，此中都无少分实意啊，这一句论文。好，那我们今天就可以把这一句完全讲完了。那么在讲义四的第五页，现在看到讲义四的第五页，第十一项，上一次在讲解的时候呢，就是要辨别心内境它是属于实有还是不是实有。那么在成唯识论里头呢，有三种说法大略的话有三种说法。那么第一师说跟第二师说呢，上一次都讲解完毕了。好，那么今天从第三师说开始讲解。 第三师说，或相分等，皆是为性，由熏习力，似多分身，真如亦是事之实性，故除事性，无别有法。这个第三师说呢，就是关于心内境的第三种说法，或相分等，皆是为性，由熏习力，似多分身。这个相分等呢，就是指相见二分。第三师他不允许有相见的内境存在，只允许有自证分的事体性的存在，所以说或相见等皆是为性。所谓的相分与见分呢，它的就是以事为体性，就是事，应该是没有所谓的见分跟相分。那如果相见二分就是事的话，为什么要说有相见二分呢？那么是因为由熏习力，似多分身。多分呢，就是指相见二分。那么从无始以来，由于有情，过去的虚妄分别心的熏习力，那么当熏习在阿赖耶识中的四种子，它的因缘和合升起现行的时候，其实就持有一个自证分的事体升起。这个自证分的事体呢，它是依他起。可是当这个事体升起的时候呢，却显现似有相分与见分的多分升起。那如果我们认为真实有这个相见二分的升起的话呢，就是属于遍计所知性了。它只是事的依他起，可是它显现的时候好像有两分升起。那我们看到这个影像，我们就认为说，哎，有真实的见分相分升起，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属于遍计所知性了，而不能认知它的原本的体性只是事体的依他起性。真如亦是事之实性，这个事体是由虚妄分别的熏习力所生。那么真如是无为法，决定不是由这个妄熏习力所生的，妄熏习力所生的是有为法。那么真如是无为法，它是不是为事呢？那么回答说，是的，它也是为事。为什么呢？因为真如就是事体的真实性，所以真如也不离事，那么也是为事。故除事性，无别有法。所以除了事的自体性的自证分以外，还有这个真如，事的真实性的真如以外，并没有其余实有体性的法的存在。这个就是第三师的说法。此第三师安慧等前二十义护法等中，然有别说。第三师说是安慧中的一分说，只允许事体自证分是依他起性的实有法。那么前面的第一师跟第二师的义理是属于护法中的三分说跟四分说，允许自证分、相分、见分三分都是依他起性。但是呢，第一师跟第二师的说法仍然有差别，所以说然有别说。第一师虽然允许三分都是依他起性，但是呢，自证分的事体是实有的，相见二分是依事体而生的作用，是属于虚境。那么第二师允许三分都是依他起性，同时三分的体性呢都与事体相同，同为实有。那么这个是第一师第二师的不同。合而论者，第二师说甚，无过失故，是者自知。那么将这三师的说法综合来讨论呢，那么他认为是以第二师的说法为殊胜，因为没有混乱的过失。那么逝者自知，你学习过的人呢就应该了知了。 然佛地论但有一说同第一师，但是在佛地论中呢只有第一师的一种说法，那从这边看呢就是第一师说也是很重要的一种说法。那么佛地论可能就是佛地经论，是由金光菩萨造，唐朝的玄奘法师翻译的。那么这个第三师说也说讲解完毕了，那么请看讲义四的第九页，这个是 上一次发的讲义，这个图九四分家的脉络图，那么从这个图上看呢，最上面这个首先是南陀的二分说，南陀的二分说呢它是唯识古学的唯有识的思想，那么由阿赖耶识中的识种子升起识的字体是见分，那么这个见分呢它是依他起性的实体法，再由识体的见分变现升起相分，所以相分是所变，那么见相二分是由同一个识种子所生的，而相分是识体的作用，所以相分也是依他起性，因为它是识体上的作用。那么在唯有识的思想下，见分是识的真实字体，所以不允许在见分这个真实的识体之外另外还有实体法的存在，因为南陀他认为如果允许识体之外另外有实体法的存在，那么就心外有实法，那么就不可以说是唯识了，唯识的道理就不能成立，因此呢相分被安立为虚境，虽然是依他起但是相分被安立为虚境，那见分是实相分是虚，那么这个称为心实境虚。那么二分说经由成挪发展为自证分见分与相分的三分说，从这个箭头看下来成挪发展成三分说，那么这个三分说发展出来以后呢对于识体就从见分转成了自证分了，所以自证分是识体，那么自证分是依他起性的实体法，这个是大家都共许的，大家都共同承认的，但是对于内境的见相二分有三种不同的说法，那么四分说的正自证分就并入了自证分，因为它只是自证分的一个作用，所以呢就依三分来讨论。这个第一师呢是护法宗，但是呢他还是承袭了唯识古学唯有识的思想，那么三分皆由同一个识种子所生，那么自证分的识体是依他起性的实有法，那么见相二分是由自证分所变现，见相二分是识体所生的作用，所以三分都是依他起性，但是在唯有识的思想之下是不允许在自证分的实有的识体之外另外还有实体法的存在， 所以呢，在体用有别上，就安立见相二分为虚境。只有自证分的实体是实有，见相二分就为虚境，那么内境就变成是虚用了。所以这第一师的说法呢，和南陀的二分说在内境的安立上是相似的。那么第二师呢，它也是护法宗，但是呢，它是唯识经学的不离识的思想。为什么会变成不离识的思想呢？我们看自证分的事体当然还是依他起的实体法，那么见相二分是由事体自证分所变现，那么在现量境的因缘变的时候呢，相分是由事种子夹带相分自己的种子所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属于见分跟相分是一种而生，见分跟相分不是同一个种子。那么在非限量境的分别变的时候，三分皆由同一个四种子所生，这个相分是靠见分的嫉妒分别力而生起，那这样子就属于见分相分是同一个种子而生，就变成见相同种。那么因为三分都是因缘法，见相二分由事体所变现，所以呢，安立三分都是依他起性的实体法。因此第二师呢，就允许内境实有的存在。那既然第二师允许了内境是实有的存在的话，那就是在自证分的事体之外，另外有什么？有实体法。那这个就不符合什么唯有识的思想了。那既然不符合唯有识的思想，怎么解释唯识呢？所以就从唯有识的思想改变为不离识的思想，唯识就改为不离识的，这样解释了。那么自证分是事体，那么见相二分都不离识，这个是第二师的说法。那么第三师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安慧宗，他还是唯识古学的唯有识的思想，自证分的事体是依他起性的实有法，见相二分是事体所变。那么第三师他认为，如果说是依他起性，无论你说它是虚，说它是实，它都应该是有存在性的有相之法，因为它是依他起，它是有存在性的，所以它是有相之法。只有遍计所执性才是无体法。所以在唯有识的思想之下，就不允许这个内境的见相二分是依他起性。因为在他的思想之下，你依他起你还是有体相的，你不管说是虚实都是有体相的。那么只有在唯有识的思想之下呢，所以只有自证分是有体性的，见相二分呢就不允许他有体性，不允许他有体性，那么他也就不允许是依他起了。所以呢，安立见相二分是遍计所执性的无体法了。那么这样就成为只有自证分是由种子所生的实有法。见相二分是什么？是自证分所变。但是呢，它是遍计所执性的无体法。那这样就变成什么？一分说了。这样就变成一分说了。所以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出来，从南陀的二分说它怎么样的发展成第一师的三分说，那么基本上唯有识的思想不变，那么怎么样变成第二师的不离识的思想， 因为他们中间有一点点的思想不同，就发展成不离世的思想。好，那又怎么样发展成第三师的一分说的思想？所以由于有不同的思想存在，所以就有不同的案例，也就有了一分说、二分说、三分说、四分说的出现。好，这个图九呢就讲解完毕。那再请大家翻到讲义四的第八页，下面这个图十，由四分家的共通点知道为事无益。好，我们看图十，他讲四分家的共通点可以从有、从无这两个方面来分析。先从有来说，共有四点是四分家都什么共同承认的。第一点是什么呢？必有四体。二分说他安立见分为四体。一分、三分跟四分说呢都安立自证分为四体，而四家呢都共许四体是存在的，四体是有的。这是第一点，从有来讲。那么第二点，四体它是有的，四体是种子所生的现行法，所以呢四体是依他起的实体法，它是因为它是依他起，所以它是因缘所生的幻有法，这个也是四家都共同承认，四体是幻有，四体是有的，那么它是幻有法。第三点，虽然各家对于四体所变现的法有不同的案例，我们刚刚前面讲解了，他们有不同的案例，但是对于所变现的见分、相分，他们都是不离世的，这是各家共许的。这是各家共许的。那么第四点，真如是世的真实性，也就是圆成实性。那么真如也是不离世的，真如是实有的，这个也是四家所共许的。那么由这四点，从前三点我们可以得知什么呢？四体是原生的有为法，它是有的，是幻有。那么由第四点得知真如是无为法，是事的真实性的无为法，它是实有法。那么有为法和无为法合起来就包含了一切法，这就是唯识所承认，这是有的一切法，就是有为法跟无为法都是有的，是有体性的法，而且这一切法呢都不离世，所以这是什么？这就是唯识。所以从有的这一方面来说就是唯识，唯有识，有为法无为法都是事，都不离事。那么从无来说，四家所共许的是什么呢？就是离心之外并无在另外有实有自体的外境存在，这个是四家共许的。如果认为离心之外另外有实体法，那么就是遍计所知了，就是遍计所知一切法之外还有法的存在，那这个是不存在的，因为有为法无为法已经包括一切法了，那么你说 这另外还有法的存在，那是不合道理的。可是如果你要说在这一切法之外还有法的存在，那么就要请问，好，我们分析一下，那我们就请问你说的这个法它是属于有为法还是无为法？因为它不是有为法就是无为法嘛。所以你说的这个是有为法还是无为法？那如果你说我这个事体之外，心事之外还有的这个法呢，它是有为法，那么是有为法它就应该属于心事所摄属的，并不离事。所以你不能说离心之外另外有实体法，如果你说这一法就是有为法，你不能说它是离心之外另外实有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唯识学里头已经把一切有为法由业力熏习在阿赖耶识中的种子里头了，所摄属了。所以一切有为法必然是从阿赖耶识中的种子所什么升起的现行，所以不会是离世之外另外还有有为法。那如果你说这一法是无为法，那么第四点已经讲了，无为法是事的真实性，并不离事，也不能离事而有。所以你说它是无为法，它也不能离事而有。那么你如果说这一法是真如之外的无为法的话，那么意思就是什么？有两个真理存在了。那如果有两个真理存在，就没有真理了。所以也不能够什么，在真如之外另外还有无为法。唯识里头安立六种无为，只有真如是实有体性的无为法，其他是依真如来安立的。那既然这一法它又不是有为法又不是无为法，所以知道这一法它是不存在的，只是凡愚的妄计而已，所以是什么遍计所执性。你认为离心之外还有实体法的话，这个是遍计所执性，是我们凡愚的遍计出来的，这一法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它是无体法。所以由无的共通点得知离心之外遍计所知实有自性之外境是不存在的，那这个是什么？这就是无义，这就是无义。所以我们从四家的共许，从有从无来说，我们都可以得到什么？你学习四家任何一家都可以得到唯识无义的结论，因为这是四家共许的，所以这个就是唯识学的正义。你从四家去学习，你都能够得到唯识无义的正义。所以我们前面讲过，成唯识论说一分说是从事体唯一而安立说的，二分说是从能源与所缘这一方面安立而说的，三分说是从所量能量及量果而安立而说的，那么四分说是从圆满心事的作用的安立而说的。所以四家从不同的观点而有不同的安立，但是呢你学习任何一家都能够达到宣讲什么唯识无义的目的。所以你说四分说哪一家对？都对，它是从不同的角度安立出来的。那你不管从哪一家学习，你到最后你的结论一定是什么？唯识无义。所以他真正要教导你的就是唯识无义这个道理，其中中间都是假安立的。好，最后让你了解到世间的一切现象都是我们心识的变化，并没有真实的，没有真实性的。那么这个近人这个叫做锦昌吉啊，风景的景，苍生的苍，集成真实的集。他认为护法跟安慧在唯识学上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他认为他们的意见是可以互相融会贯通的。那么这个玄奘法师呢，他认为玄奘法师具有能力可以妙善取舍，折中抉择，而没有偏颇，就是在护法安慧的学说上面呢可以折中抉择，不会偏于哪一家。但是他认为呢到了窥基跟原彻的时候呢就有矫枉过正， 而有一些失误了。这个是景昌吉的想法。但是我们从本论的述记中，慧基法师他有多处都引用安慧的学说，虽然是以护法说为正义，但是他并没有把安慧说都给他去除掉，他都有引。你刚刚后面还知道他还有讲都引了安慧是怎么辩驳的，所以也很难说他有偏驳，也很难这样讲。那这个景昌吉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民国初年那个时候，武昌佛学院跟支那内学院他们有辩论，互相的辩论，对于唯识亦有很深的讨论。那么从这边看的话，这些人要能够讨论这些唯识的道理，就是对于唯识学都有一定深入的认知，都有一定深入的认知。那么到了现在就比较差一点，就是对于唯识学无论是法师跟居士很少看到说对于唯识学有比较深入的认知的，都讲一些比较简单让居士们可以用的方法，但是对于唯识的义理深入度，我个人觉得都需要再加强，没有以前那个气氛，没有以前那个气氛。这个论文内事生实四外境现，如有炫意见法因等，始终都无少分实意，那在此就讲解完毕了。那么这个显证这一方面呢也就讲解完毕了，下面就要开始讲破斥邪见了。那么看课本的第一页的论文，基于此意有涉难言，唯识二十论分成两大科，现在是第一大科，以一正辩本宗破记释难。那么这一科又分成两科，第一科是丙一安立论宗唯识无尽，其中分成四科都已经讲解完毕了。现在这个论文是第二科丙二释外所争广破外执，解释外道小圣的问难，并且广泛的破斥外道小圣的执着。这一科又分成了七科，现在是第一科丁一破小圣外道四世难易尽无却争实尽执。外道跟小圣呢提出四件事情来难问唯识无尽，他们认为由这四件事可以证明实有外境的存在，所以呢就提出了争问。他们提出了争问呢，论主呢就予以破斥。那这一科呢包含了14个颂，也就是从第一颂到第14颂。那这一科又分成了三科，现在是第一科戊一初有六颂四世问答外境无，最初的第一颂到第六颂是外道小圣四世问难以及论主回答他们的难问，证明没有外境。那么这一科又分成两科，第一科是己一初颂生难，第一颂是外道小圣提出的难问，它又分成三科，现在是第一科庚一总标涉难，总标举外人要施舍的问难，也就是论文的基于此意有涉难言，此意就是指唯识无尽的义理。小圣金布施不同意大圣唯识无尽的义理，因此呢施舍了下面的难问。 谈论文。宋曰：若事无时尽，则处时决定，相续不决定，作用不应成。这个是己一初宋生难的第二科庚二举第一宋，标举为氏二十论的第一宋。宋文第一句若事无时尽，是重复的说明大圣的义理。下面三句呢，就说明了金布施提出的四种问难。哪四种问难呢？第一个，处决定不应成；第二个，时决定不应成；第三个问难是相续不决定不应成；第四个问难是作用不应成。那么下面的论文就解说第一宋的宋文。论曰：此说何意？若离世时有色等外法，色等是生，不缘色等。这个是己一初宋生难的第三科庚三论文解释，以长寒的论文来解释宋文。下面分为六科，这是第一科新一释宋初句，解释第一句宋文若事无时尽。此说何意？就是此第一宋说明什么义理呢？若离世时有色等外法，色等是生，不缘色等。这个是解说宋文的初句。若是无时尽，若离世时有色等外法，这个色等外法呢，就是指眼耳鼻舌身五根，以及呢色声香味触五尘境。那么小圣认为色等外法是在心事之外，另外时有自体，所以说时有色等外法。那么大圣唯识中认为一切法唯有事，所以呢远离时有色等外法。所以论文说若离世时有色等外法，这怀疑这个离跟世是什么两个字磕反了，所以把它调过来，就是若是离时有色等外法。若是就是若唯有是，离时有色等外法，若唯有是而远离了时有色等外法的意思。怀疑他是把这两个字磕反了。那么另外依据藏药的校正版，在藏药的校正版里头，他根本就把这个是字去除了，所以论文就变成若离时有色等外法。那这样子的话，这个语义就比较清楚了，就是如果没有时有色等外法的意思。这是第一句，色等是生，不缘色等。色等是是依境来给这个是安立名字。那么眼是，我们通常称眼是，为什么称为眼是呢？是依根立名，依眼根而升起之事称为眼是，这是依根立名。那么眼是呢，因为它缘的是色境，所以依境立名呢，所以它又称为色是。依它的所缘境来立名呢，眼是就称为色是。那么同理，如果要依境立名的话呢，耳是就称为声是，鼻是呢就是香是，舌是呢就是味是，身是就是触是，意是呢就是法是。那么色等是呢，就是指这个能缘是。色等能缘是升起的时候呢，不缘离心时有色等外法，因为离心之外时有色等外法是没有体性的，一切境界都是由心所变现的。这个是小圣跟外道他们重复的说大圣的义理，先把大圣的义理说明，就是什么为事无意义的意思。说既然为事无意，那怎么样呢？他们就提出疑问了。你说为事无意，看论文，何因此事有处得生，非一切处？ 这是庚三的论文解释，下面的第二科新二，第一难，定处不成难。这个是金布施的第一个问难，处所决定不成难。解释第一颂颂文第二句中的即处决定不应成，就是此难。何因此事有处得生，非一切处。既然心外没有实法，一切境界都是由心事变现升起，那照这样讲的话，那么应该在任何的处所心事都可以变现出任何境界来，这才合理。但是在世间有一些境界只有在特定的地点的空间才会出现，其余的地方却看不到它的出现，并不是一切处所都能有这些境界升起让我们能看见。那请问你这是什么原因？这是他的问难。那么举例来说明，我们看101大楼就只有在台北市能够看到它的出现，其余地点你到高雄到嘉义等处呢，你就没有办法看到101大楼的出现。所以不是在任何处所都能够见到101大楼的。那么如果如你为师中所说的，101大楼没有自体，没有自己的体性，101大楼只是你的心事所变现的，那么应该是你到了高雄，你到了嘉义，任何的处所你的心事都可以变现出101大楼出来，这样才合为师的道理，而让我们看到101大楼。所以由这个道理知道呢，唯识学所说的一切境界皆由心事显现，离心之外无有实法，这是不合于世间限量道理的。这个是金部的第一个难问。所以我们看讲义五的第一项数记的解说，这个道理应该可以了解吧。你说一切法都是心所变的，那你应该到任何地方你想看什么就能变什么出来，这才是心事所变嘛。可是你到了有些地方你这个东西却变不出来，那你怎么能说是你心事所变现的呢？为既无实境许有此事身，何因如缘终南山寺于此三处起，于处则不生，此即所于尽实无故。为既无实境须有此事生，这个又是重复唯识中的义理。既无实境，既然无须心外实有境界须有此事生，就允许有缘虑境界的能缘事升起。何因如缘终南山寺于此三处起，于处则不生。何因就是说有什么原因如缘终南山寺，如就是举例说明了譬如的意思，譬如说缘终南山的这个演示，这个终南山是在中国陕西省长安的一座山，能够缘虑终南山的心事于此三处起，能缘虑终南山而看见终南山的演示，只会在陕西的终南山处升起，于处则不生。在其余处所，譬如你到了四川，你到了台湾等地，能见到终南山的演示就不能够升起。那请问你这是什么原因？此即所于尽实无故。此处是指终南山处，所余处是指其余的处所。在唯识学中，无论此处及其余处的一切境界都是离心而实无自体存在的。那既然如此，我们知道以唯识学说一切境界都是由心事所变现所升起，那么怎么会能缘终南山的演示只能在终南山处才会升起呢？ 应该是你到了一切处，你想看到钟南山的时候，你能圆钟南山的眼识，就应该能够变现出钟南山来，让你看见钟南山才对吧？那么其余境界呢，也如同这个例子一样，也应该在一切处都能够由心识变现出来其余境界，让你看见。就是不论在任何处所，你说境界是由你心识变出来的，所以你应该是到了任何处所，你的心你想看到什么就能变出什么来，这样子你才能说是为师啊。为力量云，中非缘中南处，缘此是因生，因直尽实无，是得生故，欲如缘中南处。那么为力量云，前面举譬喻说明，现在再安立比量来说明。这个关于这个力量的话，你们多听几次以后就熟悉了，好，所以我们就用它来讲。中非缘中南处，缘此是因生。好，先解说中义。这个是呢，金布施按照唯识中的义理来推论出来的，帮唯识中安立的什么中义。非缘中南处，在其余不能缘立钟南山的处所，如四川还有台湾等地，缘此是因生，能缘立此钟南山的心事也应该能够升起。那意思就是说，在钟南山可以看见钟南山，那么到了四川，到了台湾这些没有钟南山的处所，也应该能够由你的心事升起变现钟南山而被你看见才对。这是安立的钟。因直尽实无，是得生故。解释原因，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你唯识中认为离心的外境是没有实在自体的，允许心外的境界不存在，而心事呢可以自己变现境界而升起，所以不需要有外境的钟南山的存在，能圆钟南山的心事就应该可以升起。这个原因，欲如缘中南处，举例说明，如同在中南山处，能缘中南山的心事可以升起，变现出中南山被看见。那么中南山因为不是离心之外实有的境界，所以它是心事所变。那既然在中南山处心事能够变现出中南山，而让你去缘虑而看见中南山，那么在其余处所心事也应该能够变现钟南山而圆律它。这个是小圣跟外道依照唯识中的义理所立的比量。那你如果是唯识无义，那么这个比量就应该要成立。可是呢，你唯识中呢并不允许在一切处所都能够圆钟南山出现。你虽然是学唯识宗的，但是你不能说你到了任何地方都能够看见钟南山。所以呢，照你唯识宗的义理所安立的这个比量，跟世间什么限量是相违背的。世间限量是不是你到任何处所都能看见钟南山的？所以呢，你唯识无尽的义理是不能成立的。这样应该可以了解了。此言现世，非为此事；若说此事者，非此处一生。此言现世，在此难问中所说的能缘事，是指前六世中散心位的限量事。那么在唯识中的话呢，这个限量是一定要有第八世所变的根生器界为本质分。那么这个跟有情的共业有关，不是能够随便改变的。因为我们的共业，所以变现出来这些根生器界。所以能缘钟南山的演示一定要在第八世所变现的钟南山处才能升起。其余处呢 第八是没有变现钟南山出来，那么能源钟南山的演示就不能升起，因为没有第八式的本质分作为真上缘或枢锁缘缘的关系。所以这此言现世，非为此事。这个此呢，在大正藏里头说应该是彼字，就是非为彼事，不是第六式的彼量事。彼量事是由第六式言语文文字作嫉妒分别而生的，它不需要第八式的本质分作真上缘。若说此事者，这个此还是彼的意思，就说若说彼事者，如果是说第六式所生的彼量事，非此处亦生，那么不必在此特定的次所也可以生。比如说第六式，你到任何处所，你第六式想到钟南山的名字，钟南山就可以，是吧？那个名字就能现起。不必到了钟南山你去想钟南山，那么第六式的钟南山这个名字才能现起。你到了四川，到了台湾，其余任何处所，随时你想到钟南山的名字，这个比量式，第六式的比量式就可以升起钟南山的名字出来。所以这边讲的是属于眼式、耳式、鼻式、舌式、身式的什么限量式，不是讲比量式的道理。那么这样知道。然今且为处定比量，现在这里所做的比量是处所决定不应成的比量。此事不生，立生比量，亦准可知，然不凡作，下皆准系。此事不生，在非缘钟南山处呢，此能缘钟南山限量的演示就不应该升起。立生比量，在大正上这个立字作为一个道字，道字讲道生比量，前面安立处所决定的比量是导致安立的比量，所以说他立中立意是非缘中南山处缘此事因生，是不符合现，是导致世间限量的。一准可知，准是比照的意思，那么第一难处所决定不应成的义理，比照所安立的比量就可以了知了。然不凡作，那么此处就不再多做比量，因为还可以安立很多比量出来。下皆准系，那么下面十决定等不应成啊，皆比照此处处所不决定啊，即可知系。何因等言即不应成？论文说何因此事有处得生，非一切处的意思，就是要说明处所决定不应成的意思。所以第一难。他的意思就是说，心事所缘的境界啊，是自心所变的，而没有实有的外境的存在。那如果你认为是这样子的话，那么就在一切的处所，心事都可以变现你想要缘虑的所缘境出来。那么这样子说，在一切处所都可以变现出101大楼来缘虑它。那你到任何地方你都可以什么想看101大楼它就会出现在你眼前。可是在世间的限量不是这样子。你只有到了什么101大楼前面你才能看见，你的眼视才能看见101大楼。那所以知道呢，你为师的义理是错误的。第一呢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你从这个道理先把它想清楚以后，你再去看它里面的文就很清楚。何故此处有时事起非一切时，这个是庚三第一颂论文解释下的第三科新三第二难定时不成。这个论文就到第二页了。定时不成难，这个是金布施的第二个难问，时间决定不成难，解释第一颂颂文中第二句的即时决定不应成。何故此处有时事起非一切时，如果为是无尽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尽是由心所生，那么就应该在一切时间 任何的境界都可以由你的心事升起，这才合道理。可是呢，世间所见的限量却不是这样，不是在一切时间都可以升起你想见的境界。譬如说要看满月，你要看到满月一定要在15的夜里你的眼识才能看到满月，其余时间你是看不到满月的。不是任何时间你心里想要见到满月就能够缘虑满月而升起这个眼识。所以呢，唯识无尽的道理不能成立。这个例子从王阴阳的解释里头提出来的。那么眼培法师的解释当中呢，他也提出了例子，譬如说你要看到大雪纷飞，你一定要到什么寒冬的时间才看得到大雪纷飞，你要看到荷花开一定要在夏季的时间才能看到荷花开，不是在一切的时间都可以见到这些境界。那么由此可以知道，外境由事所变现的唯识无尽是不成立的。那么这以上的例子都证明唯识无尽是违反了世间限量的，所以他提出这个第二个难问，实决定不应成。那我们看讲义五第二项注记的解说。为既无实境须有此事身，何故如缘终南山处是于一时起非一切实身，此时于时尽具无故。为既无实境须有此事身，这还是重复唯识中的义理。你唯识中既然无需心外有实境，就允许有能缘虑的境界的限量事升起，何故如缘终南山处是于一时起非于一时生？何故就是有什么缘故如缘终南山处，譬如在能现场缘虑终南山的处所是于一时生，能看见终南山的限量演示，一定要到了有终南山的处所这个时候才能够升起，非一切时生。这个能看见终南山的限量演示不是在任何的时间都能升起的，你一定要到了终南山的前面这个时候你才能看见终南山的演示才能升起，不是任何时间你想看终南山都能升起的。此时于时尽具无故，此时就是在能够缘虑终南山处所的时候，此时于时是指其余的时间，就是不能缘虑终南山处所的时间。不管你是在终南山的处所这个时间，或者是你在不是不能缘虑终南山这个处所的时间，尽具无故。不论任何时间，以你唯识中的义理，这些尽呢，都不是离心之外而实有的。都是你的内心所限的。既然这个外境是你唯识所限，那么不论此时或者是其余的时间，在这一切的时间里头，你的心事都应该能够变现出终南山境，而能够见到终南山事的，能够见到终南山的限量演示，也应该于一切的时间都应该能够升起。那么这个就跟前面说能缘终南山的限量演示不是一切时生的互相违背了。照你唯识中的义理，应该是到了任何时间你想看到终南山的时候就应该变现出终南山事，因为它是你心里变出来的，你就应该可以看见它。可是世间限量来说呢，你并不能够一切时间变现出终南山让你的眼睛看见它，所以这是互相违背的。那既然跟世间限量相违，所以知道你唯识无尽的道理是不能成立的。下面再力量说明。为力量言中非缘终南时缘此事因起，因直尽实无此事生故，欲如缘终南时。为力量言就这个金布施呢，以你唯识中的义理来安立彼量，中非缘终南时缘此事因起，安立中义，非缘终南时在不能缘虑终南山的时间呢，缘此事因起， 能圆钟南山的限量演示，也应该能够升起。照你唯识中的义理的话，应该是这样才对。因直进实无，此事生故。什么原因呢？原因是直进实无，你唯识中不允许离心有实体的外境存在。此事生故，你允许呢能圆外境的限量式的升起，是自己变现这个境界就可以升起，不需要实有外境的存在。那么由此推知呢，在没有钟南山的外境的时候，你能圆钟南山的限量演示也应该能够升起。你到了任何地方，你想看见钟南山的时候，任何时间你想看见钟南山的时候，你的演示就应该变现出一个钟南山来给你看。因为你说唯识无尽嘛，不需要有实有的外境，只要心识就能够变现出来，那你到任何地方你的心识都应该能够变现出来。喻如圆钟南时，他以譬喻来说明，如圆钟南山时，能圆钟南山的限量演示可以升起。那么在没有圆钟南山时，能圆钟南山的限量演示也应该可以升起，因为并不需要有实有的外境，心识就可以自己变现钟南山而升起，而看见钟南山。所以由此比量跟世间限量相违，世间限量是呢，你一定要到钟南山的时候才有能够圆律钟南山的限量式升起，其余时间你不在钟南山的时候呢，你这个看见钟南山的限量演示就不能够升起。这个是世间的限量。那你唯识无尽的义理呢，安立出来的比量跟世间限量是什么？是相违背的。你是说照你的义理来讲，一切时间你想见到钟南山就应该能够升起钟南山让你看见，所以知道你唯识无尽是不能成立的，你的义理是错的。此言现事，如前已说。此时所说的事呢，是限量事，不是比量事。在前面处所决定的时候，处所决定不应成的时候已经说明了。处实有异，于异可同。处所决定不应成，是在处所的空间上面分辨。时间决定不应成，是在时间上分辨。这个是处决定跟实决定的不同的地方。但是他们分析的方法是什么？是相同的，基本上它的道理是一样的，一个只是在处所上分别，一个是在时间上分别，它的道理上是相同的。所以这个难问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既然不需离心实有的外境，心识就能够自己变现外境升起，那么在一切时间心识都应该可以自己变现外境升起。所以你意思就是在任何时间你想看到什么东西，你的心识就应该能够自己变现出来升起让你看见。但是这个是跟世间限量相违背的，所以知道唯识无异的道理是不能成立的。这个是金布施他们提出的第二个难问，时间决定不应成。那么下面是第三个难问，同一时处有多相续，何不决定随一事生，如炫异人见法音等，非无炫异有此事生。第一颂论文解释庚三下面分为六科，这个是第四科心四第三难，相续不决定不成难。金布施的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难问难，论文是解说第一颂的第三句，相续不决定不应成。那么这个论文呢，先举出正难，然后再以譬喻来成立正难。这个同一时处有多相续，何不决定随一事生，这个是正难。正式的难问，先解释什么是相续啊？相续就是友情的意思。同一时处，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处所有多相续， 有众多的友情在一起，何不决定随意施身？因为这些众多友情在一起，可是每个友情它各自有自己的心事。那么外境既然是由友情的心事所变现的，那么每一个友情，这些众多友情在一起，这些友情每一个友情它的心事都不同。那么不同的心事，它所变的外境也就不应该相同。比如这个时候你想这件事情，我们同一个时间你想你的事情，我想我的事，我们想的事情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应该变现出来的这个境界都不一样才对。所以每一个友情所见的外境就应该相异。可是事实上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处所，众多的友情限量的演示所见的外境是相同的。所以从这边说呢，外境应该是什么？实有自体才对。它不应该是心事所变现的。因此唯识无尽的义理是不能成立的。我们看讲义五的第三项，书记的解释。言相续者，有情亦名，前运始尽，后运即生，故言相续。或非常一，简易外中，亦言相续。先解释相续。言相续者，先解释相续是什么意思呢？有情亦名，相续就是有情从不同的意义上所安立的一个假名。那么从什么意义上安立的假名呢？前运始尽，后运即生，故言相续。有情的前一个五蕴生命体寿命才结束，由业力故，后面一个五蕴生命体立即升起，如此生死轮转相续不绝，所以称为相续。这是第一个相续的解释。或非常一，简易外中，一言相续。外中就是外道的中义。那么外道他们认为有情的五蕴生命体中有一个常住不变的主体，有情的生命体是会转变的，但是这个常一的主体是不会改变的。这个主体烁烁的在生死中呢获得生命体，获得不同的生命体。那么在佛法里头认为五蕴生命体只是因果相续不绝，其中并没有常住不变的独一主体，所以说或非常一。这个和外宗的说法不同，为了简别和外宗相异，所以安立有情五蕴生命体为相续的假名，所以说简易外宗一言相续，表示非常非一的意思。为既无外境，须有此事身，如同一三处及同一时间有多相续，皆共缘见，何不决定随一相续缘三世身所与有情此事不起。那么现在解释，为无外境须有此事身，这还是重复讲你唯识中的义理。你唯识中既然不需要有实体的外境，就允许限量的演示或者限量的心事能够自己变现境界而升起，如同一三处即同一时间有多相续，皆共缘见。譬如说在同一个终南三处，在同一个时间，那么有众多的友情呢在此终南三处同时共同的升起缘律终南山的限量演示，而看见了这个终南山，共同缘见看见了这个终南山，何不决定随一相续缘三世身所与有情此事不起。既然你说境是随着心事所变现而升起的，那么每一个友情的心都不一样，那么每一个友情心事既然不一样，所变现的境界也应该不一样，何不决定随意相续缘三世身？为什么不是决定只有这么多众多友情中只有其中的随着其中的一个友情他的心变现出能缘终南山的限量时升起而看见终南山， 所欲有情，此事不起。所有其余的有情，因为心事跟这个有情不同，跟这个能变终南山心事的有情不同，所以他们所变现的境界也应该是不一样的。因此他们应该不升起能缘终南山的限量眼识，他们应该看不见终南山，而只看见自己心事所变的其余境界。可是事实上，这些有情众多有情在终南山处同一个时间，他们却共同的看见了终南山。那么每个有情心事相应而尽随心所变现，应该随着每一个有情的心事所变现的境界而看见不同的外境，这个才符合唯识无尽的道理。现在世间的限量是在终南山处，所有的有情同时共同看见了终南山，而不是决定只有其中的一个有情他的心事变现出终南山，而他看见终南山，其余的有情心事他变现出不同的境界而看见不同的境界，并不是这样。而是呢，这些众多有情大家都共同看见了终南山，那么代表什么呢？代表终南山是真实存在的外境才会这样子。所以你说外面的境界是有情心事所变现的，这个是不合道理的。以上是正难的解说。下面呢，举出譬喻帮助成立正难。如炫意人见法音等，非无炫意有此事生。我们看讲义五的第四项，他解释这一句，这个譬喻。此举决定，力不决定。所举的例子，如炫意人见法音等。就是眼根有炫意病的人呢，随着他眼根的炫意的形状不一样，那么他们决定会见到什么不同的境界，有的见到法师，有的见到无因等物。但是呢，他们都会见到种种不同的境界，非无炫意有此事生。那么眼根没有炫意病的人呢，他就不会看见这些眼根有病的人他们所看到的境界。所以没有炫意生的人呢，他决定不会看见法师乌音这一切的境界，这种眼识他是不会升起的，所以也就决定不会看见法音等物。那么这个例子是以决定的譬喻来比喻相续不决定的问难，所以说此举决定，力不决定。有炫意病的人他决定看到法音、法师、无音等物，没有炫意的人他绝对不会看见这些境界。既言虚妄分别以为缘故，似外境生，实无外境。如有炫意见法音等，无小实意唯有是者。无小实意应该是无少实意。我们这一句论文呢，我们把最后一句唯有是者把它移到实无外境的下面，原文就变成既言虚妄分别以为缘故，似外境生，实无外境，唯有是者。如有炫意见法音等，无少实意。这样就比较容易了解这个这一段文的意义。既言虚妄分别以为缘故，似外境生。虚妄分别呢，就是有情的妄事因为不真实故因为有无明故，所以称为虚妄分别。那么从有情的妄事为因缘变身所缘的境界，那么这个所变现的境界呢，它具有一类兼住相续而转的特性，非常相似于实有自体的外境而升起。那又由于有情有无明的缘故，于是便执着实有离心的外境的存在。实无外境唯有是者那么有智慧的圣者，他知道实在是没有外境的， 没有离心之外的实有的境界。唯有是者，只有虚妄分别的妄事变现出四外境的镜像而已。如有炫意见法因等无少失意。那么怎么比喻呢？譬如眼根有炫意病，所生的眼识会见到虚空中有法师、有乌鹰等物，但是事实上虚空中并没有法师，并没有苍鹰这些东西的存在，因此所见的法音等物并非实有自体性，所以说它无少实意。如是目眩集中有意以为缘故，同一时间于虚空中，此决定见有法音花等种种异物，非是眼中无眩意者，于此时处许有见法音等事生。如是目眩集中有意以为缘故，那么如同世间人眼根有眩病或者有意病为因缘的缘故，在同一个时间，这些有眼病的人在虚空中，他们的眼识决定会见到有法师、有苍蝇、有花草种种不同的物体显现出来，非是眼中无眩意者。而眼根没有眩意病的人呢，在同一个时间跟处所呢，决定不会见到法音、花草等等异物的眼识能够升起，他们不会见到这些异物，这种眼识是不会升起的。有眼病者决定于虚空中见到法音等种种异物，没有眼病者决定见不到虚空中有法音等种种异物。何故于同一山之处及同一时有多相续皆共见山，非是决定如见法等随一能见。那么相续有情，因为有无明的缘故呢，虚妄分别心应该变现出种种不同的境界，那么限量的眼识也就应该见到什么，你心所变出来的种种不同的境界。那就如同眼根有眩意病的人，随着他的眼病不同为因缘，他的眼识也能够见到，或者是见到法师，或者是呢，这个他有眼根的眩意是像苍蝇的，他就能够外面见到有苍蝇，或者是他的眩意是像花草的，他就见到虚空中有花草的种种不同的境界。何故于同一山之处及同一时有多相续皆共见山？那么又为了什么缘故，世间的限量却是在同一个终南山之处同一个时间，这些众多的友情都只是共同见到终南山呢？非是决定如见法等随一能见，而不是决定每一个友情随着自己的妄事所变而各自见到不同的境界呢？或者是一个友情变现终南山，他见到终南山，另外一个友情他变现大海，他就见到大海。那么另外一个友情呢，他变现101大楼，这时候他就见到101大楼。就好像有眼病的人在虚空中，因为他的眼病的形状有各种不同的形状，所以呢，有的呢他就见到法师，有的呢见到苍蝇，有的见到花草，随着每一个友情的眼病不同，他就见到不同的境界。那你众生的虚妄分别心都不一样，所以应该变现的境界都不一样，所以大家都应该在什么，在这个地方看到不同的东西，怎么会都共同见到终南山呢？虚妄炫意为是即其并随一见其意因等。虚妄炫意，以眼睛有炫意病来比喻有情的虚妄分别心，就是以炫意来比喻这个虚妄分别心。为是即其，其是一致的意思，意思就是说虚妄分别心就可以用这个炫意病来比喻，这个是一致的。这个是呢，就是虚妄分别心的妄事。为是是说呢，以虚妄分别心为因缘故，变现出种种的外境升起，而实在是没有外境，只有妄事。就如同有情眼睛有眩意病为因缘故，在虚空中，四见法师、 苍蝇、花草等等的物象而生起，而实在虚空中并没有所见的这些物的生起。所以说其义应等。前面炫义的例子比喻为是的两件事，第一是眼根有炫义者，决定于虚空中见有法音等种种义物，比喻有情的虚妄分别心为因缘，能够视现世间种种不同的境界升起，这个时候就能够见到种种不同的境界。那么第二个就是眼中无炫义者，于虚空中决定不见有法音等种种义物，比喻世间视现的种种境界都不是真实的，都没有真实性。所以唯识跟炫义的比喻是相合一致的。定随一见，其义应等。定随一见，那么在炫义狱中呢，有炫义的人呢，决定随着每一个病者他的炫义不同，而所见到的境界也不一样。有的见到法师，有的见到乌蝇，有的见到花草，种种的物体他们见到的是不相同，其义应等。那么唯识义就等同这个炫义的譬喻，有情决定应该随着每一个有情虚妄分别心的不同而变现的境界也不一样，那么所见到的境界也就应该有种种不同的境界，所以跟这个炫义义它是相等的。继许多见，故事相续不决定。世间限量竟然允许众多有情在同一时间于同一终南山处共同见到终南山，而不是决定每一个有情看见不同的镜像，所以知道相续不决定不应成，你唯识的义理是不应该成立的，是不可以成立的。为利量云，我们把这个量讲完哈。中有多相续同一时间于一处所，因定一见于不能见，因执为是故，欲如多相续同一时间于一法等有见不见。威力量云，好，最后安利比量作为第三难的总结，这个就是金布施以唯识中的义理来安利比量。中有多相续同一时间于一处所，因定一见于不能见，像安利中义，有众多有情在同一个时间于同一个终南山处，应该决定只有一个有情能见终南山，其余众多有情不能见终南山。因执为是故，因为汝为是中呢，执着没有实在的外境，而有能缘事能够升起，所以知道呢，所缘的一切境界都是由心事所显现。那么不同的有情心事也不一样，所变的境界呢也应该不同，所以每一个有情呢决定只能够见到自心所变的境界，其余的有情呢不得见彼有情所变的境界，就是我心里所变的境界应该只有我能看得见，你是看不见的。那你心里所变的境界呢，我也看不见，我们都是看见我们自己心里变现的境界。欲如同相续同一时间于一法等有见不见，举出譬喻，如同许多有炫义病的友情在同一个时间，每一个友情都看见自己病眼所变现的或者是法师或者是苍蝇等种种境界，其余病眼的友情呢，他不能看见彼友情病眼所变的境界。我们两个眼病生的不一样，我的眼病真的是像苍蝇，所以我看到苍蝇，你的眼病真的是像法师，所以你看见法师，那你的眼睛只能看见法师，看不见我变的苍蝇，那我的眼睛看不见你眼睛变的法师。那这个就是所安立的量。那么以上第三难相续不决定不应成，到这边讲解完毕。那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一次讲第四难。那这边都是金布施依着唯识中的义理，他来安利比量来破唯识中的义理。那基本上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唯识中说一切境界都是心所变现的， 所以你看见的境界都是你心里变出来的。那既然是这样，你应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你都应该想见什么，你的心就能变出什么让你看见。可是却不是这个样子。那又既然一切境界是由我们心所变现的，那我们大家现在都在这个教室里头，你的心不是我的心，我的心现在在想凤飞飞，我应该看见凤飞飞，你的心在什么？看想周杰伦，你应该看见周杰伦，结果我们这边不是，我们都看不见，我们只看到什么？看到佛像在这边，并不能随着我们的心看见我们想看的境界。所以呢，意思是什么？这个外境应该是实有外境是存在的，你唯是无意这个道理是不存在的。这个金布施他是这个意思。所以他提出了这些难问，那么后面会解决这些难问，论主会解释。这个地方啊，要熟，所以你要多听、多看、多想。你熟了，你会觉得很简单。他讲的东西不多，那个道理就是我刚刚讲的那几句话而已。可是因为不熟呢，你看这些文，你就会觉得哦，好像很难、很难解、很难解这些文。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金不破你为止。你说没有外境，实有的外境存在，那你说都是心所变，那就应该有这些状态出现。可是为什么不是这样子？好，请问有没有什么问题？今天破邪比显证简单一点，破邪这边的道理讲的比较简单，比较容易了解。那个显证那边的话比较难一点。学唯识的道理也不容易啊。但是要学。这一生学唯识，下一生头脑就清楚一点，因为你的逻辑力会强一点。什么是正的，什么是不正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你比较能够分辨。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对错，搞不清楚什么是对错，所以很多事情就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解释事情的时候呢，我们都是依照现在的这个状况解释。解释因果的时候，我们都照一世因果来解释，就是现在的因果来解释，都不去想三世的因果的问题。可是呢，我们现在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是三世因果。现在发生很多事情都是你过去的业力成熟了，现在显现出来。啊，我们的现在讲的因果，比如说你努力事业就能成功，啊，有因嘛，努力就是因嘛，事业成功就是果嘛。可是呢，你努力了半天，事业还是不成功，开公司开一家倒一家，那我们就觉得因果好像不成立。我那么努力，为什么不成立？为什么不成功？那你若看三世因果，过去世，你过去世的福不够，虽然你的智慧很高，可是你的福不够，你有很多方法做，你没有那个福，带不来什么钱财，赚不到钱，勉强过去可以，但赚大钱赚不到。那你栽培福报，那么你未来世就有这一方面的福。所以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照现在的因果在看事情，所以就会觉得说好像不是这样子的。那你从过去、现在、未来来看整个事情的时候，就比较清楚一点。那如果能够这样看的话，就是现在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什么 complain， 都不必抗议，就接受它就是，然后处理它就好了。既然会发生，就一定是过去有因。 现在会有这个果出现，就一定是过去有这个因存在。过去有造因，你现在想要不得果不行，因为什么？因果成熟了，就必须得这个果。那既然得要已经享受这个果了，就好好的享受，不管它是好的坏的，都好好享受它。那你了解这个就只是什么虚幻法，只是你的世所变现的，只是依他起，并不真实。你不要把它当真了，你就会比较什么轻松一点。想完了就没了，好的这样，坏的也一样。那你想要现在得果也可以，就什么一个硕硕的做，第二个你的做的这个人要够强，比如说你去供佛，我现在佛不在，所以没办法，对吧？供圣僧，供养父母，多供养父母，照顾父母，那就会好一点。那硕硕的做，多做，可能就会得果，还不见得会得。为什么？你过去的那个业力不知道有多强。所以这些是合在一起显现出来的，那我们的智慧不够，就会抗议，其实不必抗议。今天有没有什么问题？ 阿弥陀佛，请问师父啊，那个今天讲在这个图九，就是四分家的脉络图里头，因为听起来好像是说它可以慢慢从烂陀二分说衍生出这四种的不同的观察哈、哦。那当然最后也有这个魁基法师他也有去稍微做抉择，认为说第二师比较甚。这个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假设是说当我们要升起某一个思维的时候，我们还是我们就选其中一个来思维就可以，而不需要都走一遍。因为假设是说每个道理通通都要那么熟悉，那还真是有点辛苦。因为到底是实还是虚，我们要是不是选一个就好。 是，那么既然学汉传就以第二师为准嘛，就是自证分、见分、相分都是依他起，都是实有法，那么一切法都不离事，从这个观点来观察就好了。但是呢，你要了解有一分说、二分说跟第一师的三分说，你要了解这个道理。 好，谢谢师父。那另外就是说上一次师父讲到说就是讲到非集成这个地方哈，有讲说假如是不同宗派之间，大家譬如说不同宗派之间对于他的圣义地可能他的定义可能也会不太相同，这个时候不能够互相拿来破斥哦，就是我拿我这一宗的去破你那一宗的圣义地，其实他大家的定义可能不太相同。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不是说我们在就是自己可能还没学到那样子，但是我们也有兴趣了解说那我们这样子学，那你请问你们这一宗这样讲法到底有什么道理。那当然这个当中可能多少有些辩论，但是我觉得这种辩论可能也会对我们应该说会有一点帮助啦，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太执着在自己本宗，会不会就像说这个唯识其实当然是说用来破斥，是用来破我们的妄执，也不是不能只有这个唯识。那或许譬如说我们用空中的方法来偶尔让我们也能够反思说其实我们这样子的思维在某些地方可能也要放下一些。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圣义地我觉得是就是说在跟他宗做讨论的这一个点上面我觉得还是有它的必要性的感觉起来。 是的。 这个欧阳靖吴他说他看了这个经辩论师的大圣长真论以后，他对于唯识义豁然开朗。长真论是讲中观的，他是辩破唯识的。可是呢，欧阳靖吴说他看了长真论以后，他对于大圣唯识的道理豁然开朗，就是非常了解而接受了唯识的道理。所以在辩论当中是可以让我们了解，但是我就一直在强调一点是什么，你要有那个本钱，是不是？你要这些祖师大德们他们要辩之前，他一定是本宗的道理非常的了解，然后对你他宗的道理也能够了知，然后去辩破。那你如果对本宗的道理都搞不清楚，你要去辩破别人，你怎么辩破？你搞不好辩两下就被别人带过去了。第二个，你对本宗或许了解，你对他宗道理不了解，你怎么辩破他？你只会误会他。对，所以祖师大德们，我们前面讲过，祖师大德们，有人认为祖师大德们的这些辩析就是一个方法，吸引我们去什么，去学习有宗，学习空宗。你经常去听他们辩的时候，你对有宗空宗的道理慢慢就了解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子破他？他有他的道理存在，他的是怎么安立的？所以这是他，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吸引大家去学习佛法的方法，所以辩破是有它的必要性。但是在你发言之前，你一定要把自宗的道理搞清楚，你才能够讲话，把他宗的道理也要能够了解才能够说嘛。那我们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我刚刚也跟各位讲了，我们对于唯识的义理并不了解，那我们自己对于唯识的义理都不了解之后，你去破他宗吗？你可以看，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去看他，但是你对于本宗的道理一定要了解清楚以后，你才能讲这些话，对外发言的时候才能够讲话。那现在的状态就是大家对于空中对于有中其实都不是很了解，那很抱歉说这句话，目前在佛教界就是这个状态。对，所以根本也没有人敢出来辩驳。连密宗从小就开始训练，我们显教是怎么样的状态？那从小训练还不见得能够完全了解自宗他宗的道理。那我们现在是什么一个状态？就是很衰了，佛法很衰的状态。所以大家就是用心的学习，你碰到什么因缘你就用心学习，你要学空宗也可以，你要学有宗也可以，但是你都要把它搞清楚，这是一个观点。那从另外一个观点当然讲，你们是菩萨嘛，对不对？都是大菩萨，所以呢每个法都应该要学，要不然你以后怎么度众生呢？对吧？你总不能这个众生说我想学中观，你跟他说我不知道，我只会为事，不能这么讲。所以你碰到你的机缘就好好的把它学清楚，现在碰到学为事的机缘就把为事学清楚，下次碰到学中观的机缘你把中观学清楚，不要学的都学一点点，两边都搞不清楚，那就可惜了，对吧？ 谢谢师父。这个 会有这个问题啊，是因为最近有遇到一些朋友了哈，就是我发现说，假设要跟他用唯识 的方法跟他讲，其实他短时间之内恐怕他一来烦恼也不能解决，二来好像也入不了佛法。倒是跟他说这个， 说如来藏的这个 的方法哈，稍微引诱他一下，他反而听了会很高兴，说：“哎呀，原来我有一个，本来有一个很光明本性，只是我暂时被遮蔽。”哎，他听一听，好像还不错啊，原来我很有内容，只是暂时没有。但是，这样想法可能不知道，就是说以前可能觉得说，那这个说法好像也值得商榷，但后来也觉得这样说法，其实佛也在很多地方说过。那我们现在学的唯识，其实同样也不能够在某些时候还不太能放弃这种说法，就是说可能在某些方便的时候还是可以引用这样说法，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当然是可以这样讲的，但是问题就是还是一样，当你讲如来藏的时候，你讲的是对还是讲错了？你跟别人讲如来藏的时候，你讲的是真正的佛要讲的如来藏的道理，还是讲的是外道的神我？你要搞清楚，你不要跟别人讲到最后是讲到外道的神我，那你就出问题了。那你这个邪见出去，他接受了，你等着吧，对不对？所以我有时候有点怕，怕什么？怕你们把我东西放到网上去。我万一要讲错了，我这边顶多什么三四十人嘛，我下地狱也比较什么快点出来嘛。你给我放网上这么多人看，到时候这个看一下那个看一下，我讲错了，哇，一下影响到去搞个几千人，我都不知道，以后碰到了我赔都赔不起，对，所以我也有点怕。现在讲法就是这样子，所以照什么照课本讲。讲了有没有错？没有错。为什么？就是古大德好，菩萨们都这么讲嘛，我们按照这个道理讲，那就比较安全一点。所以你要跟别人讲可以，但是你道理要讲对，你不要到这道理讲错了。虽然你是好心，你安利了，你是很好的心，是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习，但是你道理讲错了，然后别人还不知道你道理讲错了，因为你是大法师，你很有名气，大法师那么有名气，大家都不认为你会讲错，结果你讲错了，大家接受到你这个邪见，那就完了。对，我们回向吧。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深重。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